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0章，阴魂不散。一阵似有若无的轰鸣渐渐侵入意识边缘，将周文涛从睡梦中猛然惊醒。 什么声音？ 周文涛迷茫地坐起身，手中的书本啪嗒一声滑落在地，轻轻的回响飘荡在这座宏伟而静谧的地下藏书室之中。 刚才是我的错觉吗？ 周文涛呢喃着，低头一看，发觉自己身上竟然盖着一条毛毯，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竟然不小心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由微微一愣。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周文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再次抬头朝着四周望去，发觉此时的藏书室里除了他之外空无一人，连当初那名引领他来此的金发少年也已不见了踪影。 舅丫，你在吗？ 周文涛试着开口喊了两句，但除了他自己的回声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去哪儿了？ 周文涛疑惑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没走两步却忽然发现边上的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拿起一看，一排娟秀的字迹顿时映入眼帘，似乎是给他的留言。 我下午还有课，先离开一会儿，在我回来之前切勿离开此地，也不可让任何人进入藏书室，切记，九牙。上课？对了，说起来，九牙好像说过，他在这座学校的身份是实习教师。 周文涛放下纸条，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发现指针已指向了下午16点整。经过早上那一系列惊魂动魄的猫鼠游戏，此时的周文涛已经是身心疲惫。然而悲剧的是，在短短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却已从灵玉台的编外人员沦为了疑似叛逃者。此时此刻想要回家无疑是自投罗网，说实话他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 难不成今天要在这地下藏书室里过夜吗？ 正想着，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从藏书室门口传来。周文涛抬起头，将视线投向了大理石悬梯顶端的那扇木质大门。 是九牙回来了吗？ 周文涛向前走了两步，但又忽然停了下来。 不对，如果是九牙的话，根本用不着敲门吧。 周文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毕竟他现在可是被盯上的状态。虽然九牙号称这里有结界，灵玉台的人应该找不到，但万一真找上了，孤身一人的他岂不是等着被瓮中捉鳖？敲门声依然孜孜不倦地持续响着，周文涛不敢回应，也不敢闹出动静，只能努力营造出藏书室里没人的假象。片刻之后，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似乎门外的来客总算选择了放弃。 走了吗？ 周文涛轻轻舒了口气，刚打算坐回沙发，但就在这时，那扇方才安静下来的木门忽然爆响起了一阵刺耳的窸窣声。与此同时，木门的把手肉眼可见地开始颤动了起来。 有没有搞错？竟然还撬锁？ 周文涛大惊。而此时随着咔嗒一声，那木门顿时开出了一条缝隙。周文涛一见情况不妙，连忙转身奔入后方那片书架丛中，躲在书架后的阴影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木门的开启声回荡在空旷的藏书室之中，周文涛窝在书架后屏息静听着，想通过脚步声判断来者的方位，却没想到等了老半天都没听到半点声音，内心不由七上八下了起来。 外面那人是没进来吗？还是…… 周文涛疑惑着，小心翼翼地从书架后探出脑袋，朝着门口的方向望去， 一眼便看到一个身着校服的高中女生正背对着他，站在藏书室的中央休息区，低着头盯着茶几，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是，难道是这里的学生？话说他什么时候进来的？都没听到脚步声。 周文涛盯着那名女生的背影，心中隐隐有些发毛。据九牙的说法，这地下藏书室并不对外开放，连学校里的学生都不知道，而这女生不但找来了这里，还不惜撬锁闯了进来，这显然不同寻常。周文涛皱起眉，暗暗观察着前方那名女生，却见对方看了几眼茶几后，又转头瞥了眼边上的沙发，伸手在沙发的凹陷处摸了摸，随即忽然转过头，看向了周文涛藏身的方向。 糟了！ 周文涛猛地收回脑袋，捂着加速跳动的心脏靠在书架上，也不知被对方发现了没有。 话说回来，有问题的是他吧？我为啥要像做贼一样？ 周文涛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不过转念一想，在九牙不在的情况下，自己一个校外人士莫名出现在这里，搞不好会被当成小偷也说不定。不要露面是最理智的选择，只是眼下这名不速之客似乎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这让周文涛有些进退两难。 九牙关照过，别让外人进藏书室的，这下可麻烦了，那女孩还不走吗？ 想到这里，周文涛忍不住又悄悄探出头，朝着那女孩所在的位置瞄了一眼，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仅仅一转身的功夫，那女孩的身影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回事？人呢？ 见那女孩居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凭空消失，周文涛冷汗都下来了，他再次揉了揉眼睛，朝着前方周围细细扫视了一圈，却依然没有发现那女生的影子。 我去，这也太诡异了吧，而且连个脚步声都没有，她到底是人是鬼？不对，鬼的话还用得着撬门？ 周文涛心中腹诽着，而全神贯注观察着前方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一道少女的身影正悄然出现在他背后，冷冷地注视着他。 哼，原来在这儿。 毫无感情的声音冷不丁地从周文涛身后冒了出来，周文涛猛地回过头，却对上了一双冰冷的琥珀色瞳孔。在被那对琥珀色瞳孔对上的那一刹那，周文涛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在瞬间暴起的耳鸣声中，他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像被凝固住了一般，先前在机场卫生间里所经历的一幕幕如噩梦般在他的脑海中再次上演。 这瞳孔难道是…… 周文涛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模糊的视线中他只看到面前这名女孩蹲下了身，将手伸向了他的脸。 这次你逃不掉了。 少女的声音逐渐变换，最终扭曲成了一个男人的嗓音，而周文涛没来得及吐出半个字，便在涌来的黑暗中失去了意识。响起的上课铃中，喧闹的教室逐渐安静了下来。在教室里的一众女生炙热的目光中，一名相貌柔美的金发少年微笑着走上了讲台，环视着教室里的众人。 上课，起立。 随着班长的指令，班里的几十名学生齐刷刷地站起行礼。虽然这种课前仪式通常不过是走走形式，不过面对着九牙，那群学生们却是做得格外殷勤。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九牙微笑着对着坐下的学生点点头，随即翻开了手中的课本。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这节课我们就要开始讲战国时代了。 话说一半，九牙忽然似有所感地抬起头，朝着窗外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老师，你怎么了？ 见九牙的话中途打断，教室里的同学疑惑地停下了笔记，抬头望向九牙。 哼，没什么。 九牙的脸上依然挂着令人如沐春风的微笑，但手上的课本却突然合上了。上次的课堂内容想必同学们还没来得及消化，这节课大家就自习吧。 哎， 听到九牙这么说，班里的女生顿时爆发出一阵失望的声音。不过这样的声音很快就随着九牙眼中闪过的法术光芒消隐了下去，所有人的脸上先是闪过一瞬茫然，随后便纷纷低头翻开课本，开始安静的自习，不再看向九牙。 抱歉，老师有点急事要处理，这次就委屈你们了。 九牙叹了口气，再次抬头看向窗外，脸上那原本和煦的笑容渐渐消失不见。 我们这儿好像混进了一只不一般的大老鼠呢。 是，已经成功捕获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隐约飘入耳畔，渐渐恢复意识的周文涛想要睁开眼，却感觉眼皮无比沉重，不只是眼皮，就连四肢都尚未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 将他从机场带离的是九尾狐仙， 难怪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们眼皮底下逃走， 我也是费了点功夫才调查到的。 机场，九牙，啊！ 断片的记忆终于重新连接在一起，周文涛猛地记起了失去意识前的种种，连忙睁开眼，却发现眼前依然一片漆黑，似乎自己的眼睛被什么东西给蒙起来了。周文涛试图呼救，但无奈他的嘴被胶带封得死死的，手脚也被麻绳捆着，丝毫无法动弹。 他醒了，具体我等回来再向您汇报。 随着挂断电话的声音，周文涛的四周再次恢复了安静。周文涛神经紧绷地听着周身的动静，却并没有听到那个男人在说半句话，只有隐约的喧闹声从远处飘来，似乎有学生在上体育课。照此判断，此时的他应该还在学校里，只是不知具体在哪儿。 这么快就能从我的法术中苏醒，你果然不是普通人。 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周文涛的耳边，吓得周文涛汗毛倒立。原来在不知不觉间，那个绑架他的男人已站在了他的身边。 只是这一次可没人来救你了。 男人的声音暗含着某种危险，而更危险的是，周文涛感到了一只冰凉的硬物抵上了他的腰间。 现在就让我来证明一件事吧，用你的身体